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伟杰是彻底赤化了哈。 是的， 我感觉 今天趁热点算红点。 对，但是让你对面这位变成了公牛。 不能评论女孩的女生的衣服， 为什么？ 知道教训了。 为什么不能评论女生？ 你想知道为什么？请重看三个月前的《锵锵三人行》 对。 对，小事一桩，小事一桩。那个，我就是说啊，今天呢，我们植入一个广告啊，不是植入你的。你今天为什么要成亲吗？就是。 啊，没有啊， 今天从来没有这个人。 据说是有人去跟我的服装师投诉说，每一次上锵锵我都穿黑白，然后他们就觉得太禁欲系了，所以今天我打开衣柜里面不是红的就是黄的，我想说那就先天穿个大红色吧。 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你前天发现了我在微博问答里面选择了伟杰，他们问我选幼婷还是伟杰嘛。那还用选吗？又听都生了当妈呢，还选一个 包啊？没，但他的答案不是这样，他答案跟他不是因为真的想选我，他只是选了我，他可以有时间去乱搞而已，所以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不，但是你知道，我像受过我们这个赤化教育，马上就想到今天是四一二啊。你们当年国民党啊，对共产党大开杀戒。1927年4月11号，我们的历史课本叫“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蒋介石在上海联合青红帮冲共产党动手了。 你也知道， 血流成河。 我们念的历史都是两本的，我们刚刚拿出来对照一下故事，都是有两个说法的，对吧？ 是。香港更惨，历史都没得读。 没有。 谁是国民党？谁是共产党？搞不清楚，谁是蒋介石啊？ 现在最大的利益是吧？是。广告， 对， 所以呢，我开头呢，先给大家植入一个广告， 新广告，新广告， 谢谢，我们节目终于有了广告了，美联航的广告，我们来看一下。 We're United Airlines. You do what we say, when we say, and there won't be a problem. Capiche? If we say you fly, you fly. If not, tough. Give us a problem, and we'll drag your ass off the plane. And if you resist, we'll beat you so badly, you'll be using your own face as a flotation device. United Airlines, f*** you. 这是今年奥斯卡那个主持人那个鸡毛秀里边， 哎， 现在美国脱口秀都在， 好赞哦，真的太好笑了。 你看了吗？ 我看了，我把前面的也看了，讽刺的太好。 你到底说前面好看还是这个好 看？都好看，加在一起，就他前面有先讲了一段，就先批评了一下，然后就说你是去餐厅吃饭，就突然就比喻说有人去餐厅吃饭，你吃到一半，隔壁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要把你的桌子椅子抽走的意思，然后就播了帮他们设计的新的广告片段，非常的切题。 哎，家辉，这事儿给你什么刺激？ 非常愤怒啊！因为我觉得，你看，不仅是华人哈，也不仅是某一类的乘客都生气。你看全球啊，那个反应非常激烈。很简单嘛，我们坐过我的飞机的人没有没受过气的嘛，对不对？像这种超卖的 overbook 的情况，我碰过好几次啊。我刚开始第一次不知道啊，怎么样？快还没起飞，然后突然广播，哎，谁要500元？我记得我不说做什么行哈，反正是讲中文的。然后呢，那个语气还好像施舍给你们一样。你们哪一位想要500元的啊？请跟我们联络，我们那个怎么样自愿换出位置啊？所以其实是把每一位坐过飞机的人的心中的愤怒都出来。所以我们期待不仅是只反省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坐飞机种种不合理嘛，超卖是一个，还有什么我最不爽是什么？突然换了机型机号。像我们怕飞的人一定要坐大飞机嘛， 拦住更多人去锁住。 我那个而且大飞机空中小姐也特别漂亮啊，真的、啊、笑容特别好。然后呢，到飞机场起飞才发现小机号。还有一种最火的是什么呢？是那个他们叫联营啊，联合经营。 哦，对。 我姓李这个品牌，我买窦文涛。航空公司对不对？结果呢？原来你跟伟杰， 做到林伟杰航空， 对，林伟杰，然后我要穿裙子，我本来想穿西装是吧？我觉得所有这些要全面去反省， 你知道吗？就是卖猪仔， 对， 而且他那个通知啊，不明，我就碰见过嘛，我还是你们台湾的一个航空公司，你知道吗？ 为什么没投诉他？台湾航空公司会帮你处理很好啊。 不是，我飞夏威夷，对吗？他呢，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憋着就揣着明白装糊涂， 小梅花。 他没有明确的让你知道，这个飞机 他会他让我产生一个误会，就是这个飞机是直飞的，我还说怎么便宜10000多块钱飞夏威夷，最后来发现2个小时就到夏威夷了，原来是到东京了， 先到日本再转 到东京， 对，小梅花了，我知道了。 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当然那个航空公司咱们也不提名字了，是吧？就是说你我们都是保命的，就是换大飞机，是吧？但是就是说他就说这个临时换小飞机， 对， 那次啊就是这个九霄惊魂呐、啊，那个一路这个颠簸呀、啊，这个颠簸，你知道？哎，我旁边坐一人，长得就跟这个人差不多，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杯橙汁儿，你知道高空急降几十米是什么效果？就满满一杯橙汁儿，哗！我一下看到一个物理实验室一样的东西，一个黄色东西呼起来，结果这哥们儿他的杯子稍微倾斜一下，哗一下子全到裤裆上了。 好惨哦！ 然后那个空姐来了，几个就道歉呢、啊，拿着一大堆纸巾，一直在我裤裆上，一直在裤裆上擦，擦的我都有反应了。 那你这样子，应该也没有在抱怨，意思你讲的如此的眉飞色舞，你没有在抱怨， 所以我不会说他的名字，也给了我一些艳福，是吧？ 所以那个他是用错字，那个不叫道歉，这样是给你的赔偿，给你的赔偿。哎，我来赔偿你一下，给你乱摸一番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人他，你看我今天在香港电视新闻上看到一个说越南华裔， 越南籍的 医生，他自己说好像说过说我是华人，所以他们把我挑出来，这个是不一定的。 这个是没有，因为呢，他们当时是怎么挑呢？就是说他们是从比如说飞机上所有的定位乘客当中随机挑4位，然后其中一个只有他是华裔，其他是各个族裔。这个 对，等一下伟杰，这个我看到的一个报道好像说不是全部乘客，我不确定是 对不对哈，是从你买比较便宜的价位的、 也没有便宜、就是你最后几个定位的乘客、就是说他是说你 booking 最后几位才买的乘客、 这 我觉得都是细节了、 不是细节，这个关系到我们是吧，就是哪天我们要给这么拖着不行就是说啊这个叫 overbook 是吧，就是说这种超卖啊、它确实都有的， 对、 但是呢它有几种原则，比如说第一个原则就是这次就是说400美元你下不下，如果不下呢就800美元最高，但是就是说到800美元他没有再出价了，这玩意儿不太靠谱、因为他最高据说可以给到1350美元 对吧 再者说来了，我觉得你作为航空公司，人家要实在不下干嘛封顶1350美元呢，你就往上加呗 对吧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说呢咱们有时候要注意，就是说他一种原则呢是最晚登机的，再一种呢有时候他会查那个最晚 check in 的， 对， 咱们现在所以说以后可以早 check in， 有的时候就会 先去 check in， 对，但是无论如何你等这东西应该在你 check in 的地方就去处理它，你不能人家坐上飞机了， 对，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像你刚才的逻辑啊，应该再往前推，你意思是说不应该封顶了呗，可能1300甚至1300不行，再来15001800什么哈，他现在连顶都还没到对不对吧、OK， 重点是说为什么航空公司 overbook 是必然的吗？为什么要需要呢？为什么不受监管呢？哎，你不能这样做事情的嘛、你 overbook 在操作上面哈、超卖，你应该有一套的控制系统，当时假如是怎么样你就要，反正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甚至不可以到时候才付钱诱惑你，那等于是羞辱了。 而且人家也有律师提醒了、哎，以后碰这个情况，就说这个美联航啊，后来我才发现了臭名昭著 啊。对， 那个咱们国内有一个这个刘强东的，就他老婆是那个奶茶的那个，就说他当年做美联航，说3次，说美联航这是个十恶不赦的这么一个。 对，美联航有非常非常多的黑历史。不过你刚刚说这个 overbook 是几乎全世界所有航空公司都有这样子，就是说。他一定要减少他的损失，他可能一个班级里面有20%多的比例去，主要是很多商务客，比如说他可能今天订，明天等一下又取消，又换下一班，他为了要减少自己的损失。但在这起案件当中，其实美国的法律是赋予这些航空公司有这样子的权利，他又给他一个上限。但我觉得说确实有法律这样规定，但主要是这个 UA 大概执行上面出了太多的问题。 没有，我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假如发生这么不愉快的事件， 而且整个世界都愤怒了嘛， 嗯， 应该不是只检讨在所谓的法规上面怎么操作比较顺畅，是说法规本身这保障了航空公司的种种不平等的待遇， 嗯， 我们都知道嘛，等于美国房地产或者说银行贷款，银行是最可恶的，你很做生意很顺利的时候他就把钱捧在你家里来借吧借吧扩张吧，稍稍知道你受到困难的时候马上打电话给你， 嗯， 哎，窦先生啊，你欠我们的那个3亿能不能赶快还啊，我们希望你提早还，种种法律法规也是保障了银行这种特权， 嗯， 我的意思是说应该打破那个框框，应该再去检讨谁给你，为什么一定要容许你 overbook？ 哎，我就说你的这个意见够格当新泽西州的州长了， 是，嗯， 对，新泽西州的州长现在像那个赵小兰，那是华裔，咱们那个交通运输部的那个，现在就是说他就建议取消这个超慢，就不要搞这个，但是据说呢，就是说这也是为了节省航空资源，因为每次航班都会有不来的，订了票不来的， 嗯， 但是他这次啊，准确来讲啊，不是超慢， 他是硬把人家赶 走，他是赶走换上他们 四个 航空公司的人员， 嗯， 哎，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可以看看现在这个全世界人民都在调侃啊，咱可以看看 各种恶搞 这个一些广告啊，看这是什么意思啊，伟杰？ 我们不能击败我们的竞争者，但是我们可以打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乘客，好吧？ 翻译很好啊，翻译的， 嗯。 我跟你说，你别以为这是什么多么这天方夜谭的事情，在改革开放之初，30年前， 你们也打消费者吗？ 不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啊，这个小卖铺里，你知道吗？就所以说，当年邓小平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在当年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杂货铺的店里还有这样的标语，就是说，为人民服务，本店保证不打乘客，不打顾客，本店保证不打顾客。对对对，有这样的。所以你看，中国30年发生多大的变化？你可以再接着看啊。这个我必须证明啊。这个放走丁义珍的不是美联航，那不是 United States， 是 Americans， 我看清楚了， 是美国航空，不是美联航。 还有这个，哎，这是什么？家辉给解释解释。 就是 UN 他们那个并没有理解他们这个是这个 overbook， 直到他们直到他们飞机起飞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 overbooked。 嗯，对，就是说美联航处理这个超卖是这么处理的， 他是起飞之后才发现超卖，就把人丢下来。 对，你看这一行字啊，要配合那张图， 嗯， 所以就把人丢下来。 对， 你再看下边，好，这就是他那个总裁那个护犊子的一开头，在内部员工里好像还支持员工呢， 对对对， 现在正式道歉了，像这个受这位准确来讲咱们还是叫他亚裔吧，对吧？然后我就说这个受害者呀，然后他这儿说的是什么，我们这个航班啊，这个不是 并没有超卖，超卖，对，我们只是把这些对有付钱的乘客丢出去，换成那些没有付钱的机组人员而已。简单来说， 这四个嘛， 你再看，其实美联航的恶迹累累，不止这一回了。他呀，我跟你说，有的因祸得福。这个加拿大歌手啊，因为这个美联航把他的吉他给摔坏了，火了，你知道吗？他最后投诉了一年，美联航哎，跟当年中国有些部门似的，打纽约。他航管的这个电话给转到新德里去了，就给他折腾了这么一通，最后他做了一首歌，这首歌一下子在全世界几百万的流量，就你看着听听他这个歌，旋律动听。While on the ground, a passenger said from the seat behind me, "My God, they're throwing guitars out there." The band and I exchanged a look, best described as terror, at the action on the tarmac, and knowing whose projectiles these would be. So before I left Chicago, I alerted three employees who showed complete indifference towards me. United, United. 感同身受，因为我非常纠结嘛。我前一个月去了内地某个城市哈，坐香港某一家航空公司，其实有一半责任是我自己了，因为出门我带手提电脑随身，另外带了一个external drive。硬碟啊，那叫硬碟， 外接硬碟 啊，外接硬碟， 然后日本片是吧？你平常需要的 啊？你怎么知道我们那个兄弟兄弟 交换一下是吧？ 他出差都在这儿， 大概有3450套哈，是过去三年的很努力 收藏积累， 然后来放在那个我的行李箱，我没放在最里面，放在外面嘛，我呢经常都是这样。反正就是被甩坏了。 嗯， 这我到了那个城市啊，马上跑进房间，酒店房嘛，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把那硬碟接起来看看，哇，读不到，完全读不到，然后很生气啊，真的很生气啊，我就想投诉啊，可是又不好意思，你投诉人家会问你里面有什么，你要我赔偿，总要赔偿给你啊，因为我要赔偿那个金额嘛。我也难以估算3645套那个AV 是价值，你那个硬碟不是金钱能衡量的， 更多精神上以及肉体上的支持， 简直是我50多岁人的精血啊，精血，对，我真的发生这种事情，你觉得我应该去投诉吗？ 你已经离开了，然后你也带走了，就没有办法。如果你今天是在机场里面，比如说你出来你就发现你的那个行李箱有凹陷，然后你打开来检查发现你有破损，你当下是可以，可是你已经离开了，你中间这个路程的损坏他们是不大会负责这件事情。 真的，所以我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人也渐渐看到哈，不靠谱的不光中国，你知道吗？全世界包括我们原来这个崇洋媚外的美国，有些地方的这个美国有些角落呀，那种恶性，因为我们台就有亲身经验过的，在那个机场，美国的某个机场吧，它里边有一个那个佳能的那个相5D Mark II 的这个相机，就是过安检，就后来说过一下这个行李箱，过去之后 就不见了， 相机没有了。 对， 你问那些美国的傻乎乎的胖警察，我又不知道。 因为呢，在所有的行李，我们都几乎大部分地方你都是可以上锁锁起来，你非美国的不行。他是可以有权利把你剪开的， 对，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有很多的漏洞，但美国就会秉持着这个 national security 国土安全的部门，他有权检查你。我前几天在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就是电子签，台湾只要电子申请就好，也比之前更加的复杂，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是把这种对人的隐私啊保护已经全部都，就是你只要违反了就是 American first，就是美国最大，你们只要 against 我都烧。但我觉得这个心态在这一次的这个案件当中，刚刚这个马老师说应该要什么，从民众要去抗议，让这个法律，我觉得如果是在美国是不可能成功的。美国自然一直都是以这个财团还有游说组织为主，再加上现在是特朗普，整个团队都是 CEO 为主，我觉得保护消费者这件事情呢是不可能， 很难啊， 会越来越少。 对，就像10年前金融泡沫的爆破， 金融危机 的，不是全美国还有全世界就说要加强管制银行贷款房贷，没有了，一年之后全部重来了。那时候记得吗？我们还讨论过，说什么要封顶那些什么 CEO 的收入什么，没有啊。现在 Trump 还说要放宽， 对啊。 可是话说回来，第一个是说这种事情啊，大家全球的愤怒，所以也不是说什么中国日本、美国的航空公司，不然这样说很容易变成什么？像我让我想起鲁迅。说哎，你说我身上有跳蚤，有那个跳对， 跳蚤， 你看他们也有，他们家也有，好像别人有你就没怎么样，因为有时候是看你真的碰到什么就是什么嘛。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好久了，大概20年前嘛，我去美国，从台湾去美国哈，坐飞机经日本，跟你一样，经东京，然后转飞机，然后飞机上呢那个空中少爷，那男的黑人，然后好多日本人。日本人不会讲英文嘛哈，那个空中少爷黑人啊，态度很轻佻。然后我记得我跟他要一杯水什么，我说，就跟他停下，我说 excuse me 这样啊，他以为我不会英文，就说 OK I excuse you， 等于我原谅你吧， 好机车哦。 我一听我脸都绿了，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问他你说什么，然后他就马上扔到了，想不到我会听得懂，然后就比较好态度。可是我马上跑去头等舱找那个大概60来岁的空中 舱长 空中大妈跟大家投诉什么， 投诉了，然后我到了美国才三天，马上接到他们航空公司来的道歉信，然后呢还有付一张买飞机票的 coupon， 好像100块美金之类吧。 哎，就我刚才说，这个律师提醒，就是到美国做这个美联航啊，你知道他本来说给这个800美元呢，是实际上是代用券， 是 就 你还是要买他的，而且不能一次用。 对，所以但是有律师就说呀，像碰到这种情况啊，坚持要支票， 对， 就你得给我支票。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这个可美国人民还是有正气的，对吧？你看现在这个全美国都炸了这个事儿，而且呢就是白宫啊有一个规定，就是10万人联署，白宫就必须出面回应。我今天看见白宫发言人就回应这个事儿，哎，我觉得白宫这个制度挺好的，就是说民间有什么不平事，只要你凑够10万人网上签名联署，他就必须得回应。我觉得中国，我今天还想，我说咱们国务院也借鉴一下。后来我一想，要是10万人， 你们的门槛可能要高一点的， 国务院太忙的，没。我后来我按人口比例算， 对， 按人口比例算，要是中国采取这项制度，就得达到42万多 联署。那水军怎么办 啊？ 水军怎么办？这有点困难，对吧？这个法控对 都是会复杂一些。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坐飞机大家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也曾经遇过，就是比如说航空公司把这个就是并航班就把你行李搞丢，然后大家就是很晚才下飞机，然后又要再重新等下一班飞机来送行李。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遇到这种状况，你一定不要一个人去解决，你一定要是一群人去伸索你的权益。因为我那次就遇到这种事情，然后我去伸索这件事情，然后呢他说好吧，那我们就赔钱给你，我们就赔给你。不说的人他就不告诉你这件事，他假装没发现。但是我只要我一个人就是正气爆表的一个人，我就立刻告诉其他人有这件事情，然后大家一起去，然后就是争取自己的权益。所以我觉得以后如果遇到就是飞机上有类似的这样状况，就是当然不要殴打别人啊，但是我觉得可以适当的争取自己的权益，然后不要当那个受害者，就是不要回来才被说，哎呀，我今天坐到一个很烂的航班，因为你没有在此时此刻当下解决就没有用。 霸气没有霸， 真的我也觉得我好霸气。 我看我不是，我说霸气啊， 霸气就有点 over 了啦，因为这样就会影响到整个航空的那个。 哎，你说什么影响到所有人，其他人也看不过瘾啊。我看到材料说里面有一群的美国的老师带着一群学生看不过瘾啊。 对。 骂年后呢下飞机不坐。 对。 觉得我不愿意跟这样的空中服务员在同一班 机。而且那四个机组人一上飞机，全飞机嘘他们。 哎，佳慧，你在美国生活过，你觉得美联航怎么这么糟糕呢？ 我觉得糟糕的不只是美联航啊，当然很久以前的20多年前哈，然后特别它是内陆飞机啊，它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它是那种最便宜的嘛。 对， 它不是最便宜，但它算是航线最多，就是大家最这种，我觉得有时候是需求的问题，就是说你必须一定要飞它，你没有其他替代方案的话，你硬着头皮它服务再来你也得飞。 对啊，他像你说什么丢行李什么，不止他嘛，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那我觉得我有个阴谋论的，就是说觉得说现在虽然他不是说针对华裔啊，可是他上来看到你是华裔，我当然是纯粹阴谋论哈，因为整个特朗普啊 ，Trump 那个这召唤的恶灵啊，召唤了整个 种族歧视的恶 歧视啦、啊，种种白人那个霸权啊。在那个大的雨伞的罩着上面，种种恶魔都出来了。 哎，你说这个倒很有意思，就现场也有人观察到，很有意思，就是实行这种粗暴行为的是个，实际是芝加哥机场保安。 对， 芝加哥机场保安，但是两个白人保安呢，实际没动手。动手的是那个黑人的保安。 黑人最讨厌华人 的。对，所以就有人就说，你看那个说是不管他是华人还是越南，就是亚裔啊，亚裔。真正动手的实际上是一个有色人种的保安在拖暴力对待一个有色人种， 就是少数族裔欺负少数族裔的一种感觉。 还有人也是胡乱联想了，就是说实际在美国呢，比如说这个白人要冲有色人种动了这个手了，那这个性质非常严重 了。 所以你看反倒是黑人警察敢执法，暴力执法。 那就算不要说什么皮肤什么颜色啊，所谓召唤的恶灵的时候，大家都不友善， 对， 大家心中充满愤怒跟暴力，一动一动一点。